火春盛还加了吃饭呢。 对了，我哥呀就爱吃你包的饺子。 哎呦，咱俩别闹了啊，快点干活去吧。 滚吧， 混丫头。 大妈，哎，来，我拿着吧。 我拿吧， 我拿吧。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，胡言乱语增满了杂菜。 爸爸。 哟，春秀啊。 爸爸，我来了。 哎，好，行行行。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，春秀啊，别把沏茶去啊！ 哎， 经理， 哎呦，老 潘，刚才我在街上，我这趟叫您呢， 找我有事儿啊？ 哎，没事没事。哟，这是您大公子 哦，新进进来的。 嚯，都一道杠仨豆了， 当连长了。 哎呦，您可太福气了！ 什么福气呀、啊，老潘，坐。 哎呀，经理啊， 啊 昨天您在会上那个报告。太让我激动了！ 哎呀，什么报告啊？那不是瞎聊啊！ 啊，瞎聊！哎呦，瞎聊！呵，那要是没点文化底子，能聊出那些个来？哎，经理，您就说现在这些小年轻的，再放他们30年，他们也聊不出那些个来。我的经理， 老潘呐， 哎， 昨天我在会上， 嗯， 聊了聊我30多年的商业经验。 是是是， 等以后有了机会 啊， 你也把你那好的经验。多向小青年们聊聊。 哎呦，经理哟，您太抬爱我了，我什么经验呢？我不就是那个过去那个什么大翅买小翅卖那些鬼办法吗？您说我现在还敢使吗？哎，如今呢，得说樱桃桑葚是货卖当时，新社会那就得有新经验，新经验我哪儿有啊？那都在经理您的手里攥着呢。经理，您要是栽培我，以后我就算是有了新经验了。您要是不搭理我，我一个子儿也不值。我的经理， 老潘，加强思想改造吧。 哎、反正您说什么，我听什么。 大叔， 哎， 您喝茶。 这建姑娘， 哎， 怎么样啊？我听说你要考高中啊。 啊。 哎，功课预备怎么样了？哎，你爸爸对你的希望很大呀，有谱吗？ 我也不知道。 经理 啊， 春秀这丫头可真招人稀罕。 这孩子还听话，不像春生似的， 是是是， 整天惹我生气。 哎呀，岁数也不小了，该找婆家了。 不忙啊，老潘，我是想等孩子上了高中，再上了大学，把他培养出像个样，这当老家的呀，看着心里头都痛快。 经理，您这个算盘就打错了。 哦， 您应该呀给他先订婚。这结了婚以后，学费不就由婆家出了？先结婚再上学，您这老家得少多少担负啊！ 哎呀，就是没合适的人家啊！ 哎呀，这个合适的人家倒是有啊，我就怕您不乐意呀、啊。 哦，老潘， 嗯， 今儿你是给孩子保媒来了。 经理 啊， 我这个人呐，就爱管这个闲事， 是不是？ 我干什么都得有个交代。 所以他就是。 有一个青年人是高中毕业，他家里只有一个寡妇吧，银行里的存款倒有好几万块呀，箱子里装的是金银首饰、皮面单、袈裟。 老潘， 哎， 这么好的家当。怎么不供孩子上大学？ 哎呦，我的经理哟、哦，并不是个小伙子，他不求上进，不升学为的是要当个艺术家。人都说他男人长了个女人像，擦上粉那个小脸蛋似红似白粉的撸的，活像个牡丹花。 行了，你说的那个人我认识吧？ 你们是房东房客，天天见面，就是你们前院里老顾家。只要是春秀答应把亲定，他们娘俩件件事情都依着他。 富贵乡人送外号母狼， 哎呦姑娘， 大儿子活像一只癞蛤蟆。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咋不拿个镜子照照他？ 富贵乡家有钱果然不假，他们娘俩品性差，我不愿把女儿嫁给他。 我不能伸着脖子让他们拉，我一定打击

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 了。